在眼前摇晃，今夜的我不能不醉在幻想，恋爱的人都一样，恋爱的人都一样，恋爱的都一 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